度过了一个很静又很闷的22岁生日，整个上午都是继续为了去美国读书搞埋啲湿湿碎碎的手续。下午呢就约了妈咪等着行一阵街啦。不过呢我就知道她是本来想买份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没有开口，她又没有要求我买，结果就求其吃了餐饭跟着就回家了。其实自从我搬回家住之后，妈咪比以前静了很多，在一间屋里面有两个世界。而今晚我就自己竟然重复又重复地想着阿哲他会不会给电话我。我真的想过今日甚至可能会收到他寄给我生日卡。这种心情就好像当日我第一次等他电话的时候，那次是他来我们boutique借电话的第二日。条裤这个长度是不是差不多啊？ 嗯，好像长一点。 小姐小姐，我想问这件恤衫是不是只有这两只色的？ 是啊，全部挂出来的了。 你冲啊，条裤呢是不是一边长一边短啊？ 哦，等我看看。哎，有电话，你等我一阵下，不好意思。Hello, Eagle Boutique。 Hello。 找哪位啊？ 你是冻柠茶。 吓？ Sorry 啊，昨天太忙，忘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这杯茶的。 阿子。 你知道我的名 字？我不是啊，你昨天 喂Miss Hong啊，你快点帮我当埋先啦。 哦， 阿叔啊，等我搞完张单呢，我帮你搞定佢啊。喂，我去等下啦。 王太啊，好快噶咋 ？Sorry 啊，喂，唔好意思啊。 太好生意啦，唔紧要啊，我见头再打俾你啊，小心机做嘢，拜拜。 拜拜。 喂，你俾把尺我啊，我帮你度啊。 我自己得噶啦。Sorry 啊，黄太。 Miss Hong啊，我想改短啲添啊。 但系条裤再改咧就唔 bell 噶啦。 你用针同我吉起试下先啦。 OK。哎呀，哎呀， 吉亲手啊？ 冇事啊，冇事啊。 你小心啊，啲血整咗落条裤度啊，洗唔到噶。 冇整到，你放心啦。 嗱嗱嗱，黄太啊。你话我做生意擦你鞋都系咁话噶啦，试过几个客啊，试你呢条裤咧，吓唔知点样着极都着到冇款噶，哇！你真系着得好靓， 边系呢？ 唉，嗱，我最多讲埋呢句嘅啫。其实如果你着对高啲咁多嘅鞋，我可以话俾你听系 perfect， 因为你对脚好长。 我都是心大心细，谂紧系咪要短啲？ 吓，改短咁咪嘥晒着起个款咁好睇。 系咯，嗬。 系。 费事改嚟改去。 梗系啦。 喂，系咪仲有另一只色啫？ 梗系啦。诶，不如我叫孔小姐咧攞埋俾你试下。 诶，唔使啦，唔使啦，帮我包埋佢啦，我换翻件衫先。咁我帮你包啊。 喂喂喂，好心你啦，使乜咁鬼肉紧佢啫？ 吓，我都系想佢尽量着得好睇啲啫嘛。 哎呀，呢啲咁嘅肥婆啊，咪由得佢咯，游下街试下中啊，等人呕多两次，清下肠胃，好过食白粥啊嘛。 哇，你好差啊！ 喂，正话嗰阿哲揾你啊？ 哦，好似系琴日嗰个嚟借电话嗰个人啊。 哇，嗰、那个咁嘅男子啊，唔捉佢去帮人咧电疗嗰啲 cancer 啊，就嘥鬼咗佢。 哇，我真系有阵时好鬼怕你咧咁鬼敏感嘅。 我敏感，唔知边个俾针吉亲手指咧嗬。 当时我个心仲跳得好紧要。其实我明明觉得自己对佢冇乜感觉噶，只系，我只系奇怪，点解一听到佢把声，就好似好直接咁叫咗佢个名出嚟？其实连我自己都有啲惊啊，因为只要恋爱过嘅，都唔会对呢种感觉陌生。嗰日嘅下昼，时间过得好慢啊，因为直至部铁闩门。阿哲都冇再打电话嚟，已经系差唔多两年前嘅事啦。但系今晚我依然都系用紧同一种嘅心情，继续咁等佢嘅电话。 人话，只要你成日谂住一个人，又或者系挂住佢，咁就表示你已经恋爱。但系对于个啱啱俾男朋友飞咗，连会考都壮烈牺牲埋嘅我，呢种恋爱预告简直系同毒瘤翻发兼扩散啊，系冇乜分别。我仲记得嗰阵连续两日啊，我都谂阿志点解唔再打电话嚟咧？你话几无聊啊？结果有一朝我就神推鬼拱咁约楼下陪我食早餐，食完之后用一种近乎系自然嘅方法经过阿志话佢有份负责设计嗰间铺头。 喂喂喂喂喂，佢真系喺呢度做嘢噶？ 哈，又会咁啱嘅？ 喂，早晨啊，哥哥仔。 喂，早晨。 系，早晨。 早晨。有冇兴趣入去参观下？ 哇，整到呢度一个窿，嗰度一个窿，咩嚟噶？咁肉酸嘅。 系，得闲过嚟巡下，望多两眼你就估到噶啦。 喂，咁紧张，呢啲梗系你啲 idea 啦。 阿芝，洪生就知道啦。 啊 ，sorry， 我哋讲两句先啊。 好。 早晨，洪先生。 诶，早晨啊，夏生。哇，你都好勤力啊，吓。 打工仔啫，点同你啊做老细 ？call 你几日机，打晒手头都揾你唔到 啊。我谂系啲小意思咋，系嘛？ 就系小意思，我先肯定洪先生，你一定可以帮翻我打一电嘅。嗱，嗰啲入场先啦。一定系沿住墙脚搏上去噶嘛。啊，你啲兄弟搏烂咗埲墙，就喺墙出边搏就算咯。 哦，夏生啊，啲工程啲嘢啊， 哦，我知嘅，唔关你事啊嘛，你咁多嘢做，边度睇得咁多啊？我知系啲伙计生手噶，你做开啲功夫，边有咁渣？ 就 我知，而家请人真系好难嘅，不过无谓俾啲人影响个生意啊嘛，你话系咪啦，冯生？ 夏生啊，你都睇得好紧下喎，好似你啲咁嘅伙计啊，都好少有噶。有本事啊，应该做埋老细啊，唔使咁屈走啊。 你真系讲得啱，所以呢间铺头咧，我都有投资少少股份，做下生意仔咯。 你又唔早啲讲嘅真系。 阿哲啊，拉错咗嗰啲电线咧，我影相，使唔使俾冯生过一个目啊？ 大佬啊，人哋冯先生日理万机，啲咁少嘢梗系即刻改噶啦。系咪啊，冯先生？ 改改，即系改。 嘿，冯先生抵你发嘅，搵日啦，晚饭卡拉 OK， 我请。 唔生气啦，佢同我哋单声先啊。 最好啦，唔该晒你，拜托晒你。 唔好唔好。 喂，阿哲啊，咁啲证据相使唔使留啊？ 梗系要留啦，呢啲老狐狸冇嘢惊，最惊冇面，有咩事攞嚟贴街招就好啦。 哇，你睇佢样啊，你睇下佢变得几快啊！ 你第一日出嚟做嘢，扮嘢。 夏先啊，你过嚟睇睇啊，系咪咁改法？ 你啲千年老狐狸啊，扮有效率啊，失陪先啊！ 夏先啊，我啲伙计咧今日之内又帮我哋搞翻掂嘅，就冇问题嘅，小意思嚟啫啊！ 唔该晒你啊，冯先生。 唔好咁讲啫，冇咩啊，我先走先咯。 咁好啦好啦，咁我唔送你啦喎。 好，唔好咁讲，拜拜。 拜拜拜拜。 阿哲啊，你正话嗰两个女仔咧话走先喎， 系咩？诶 ，start 啦，你即刻同我打翻公司咧，叫佢哋搵人 send 份图俾我，讲到惊喜噶。 雪啊，学嘢啦！呢啲咧就系正宗嘅香港仔啊啦！喂，你阴阴嘴笑乜嘢？ 冇嘢啊， 冇嘢，我啊知咧，你肯定系啊春心荡漾咧。 同阿哲嘅开始系好飘忽噶。我知当时我已经有啲情不自禁，不过当时离开阿志根铺头之后，我真系以为自己表错情。我一方面好心安理得，但系我又记得自己好失落。同阿志喺埋一齐咁耐，呢种感觉有真无假。与其话我用逃避嘅方法离开阿志，倒不如话我系唔想再受呢一种无名失落嘅折磨。我情愿永远挂住佢，好过永远惊住唔知几时会失去佢。 从前那是友情，哪来当做爱情，偏赞落墨片段。从前错认了人，哪来当做爱人，连最早的天真。也许经过挫败创伤，不觉自怜自伤，世上并无梦里人。也许差错继续发生，依旧莫停莫等，偏曾遗落那声音。是你吗？轻轻远远荡入来，入我梦，是我好吗？今方信这一行，真的盼到了，真的找到你的声音。心信是你了缘，原来你是那人，原来你是永恒，是我心中诗篇。让我编我故事角色，写我每段插曲，塑造剧情万千篇。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加插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是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是我哭吗？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 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郭富城是阿哲，彭玲是孔尚雪，李慧敏是落霞，黄伟文是阿 Sam， 编剧邓杰明，主题曲音乐创作罗尔、蔡德才，填词周礼茂、何秀平、郭启华，监制何丽丽。恋爱二分一，今晚就揭到呢一页，我哋听日再继续呢本未完嘅小说。